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人了解，我暗自哭泣却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街里的生活把我变得盲目，我凝视着却看不到自己的灵魂，寸步难行，刺耳的现实让我变得脆弱，我抽泣着却听不到自己的呼喊，这是一段很长很长放弃。有时候这种痛楚没有人能承受，